第十七课，去动物园。一，句子。 109，这两天天气很好。 110，我们出去玩玩吧。 111，去哪玩好呢？ 112，去北海公园看看花，划划船。 113，骑自行车去吧。 114，今天天气多好啊。 115，他上午到还是下午到？ 116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二，绘画。一， 这两天天气很好，我们出去玩玩吧。去哪玩好呢？去北海公园看看花，划划船，多好啊。上星期我去过了，去别的地方吧。去动物园怎么样？行，还可以看看大熊猫呢。我们怎么去？骑自行车去吧。 二， 你认识李成日吗？ 当然认识，去年他在这儿学过汉语。 你知道吗？明天他来北京。 不知道，他上午到还是下午到？ 下午2点，我去机场接他。 明天下午没有课，我跟你一起去。 好的。 什么时候去？ 1点吧。 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 一，这两天天气很好。 二，看看花，划划船，多好啊。 三，他上午到还是下午到？ 扩展。一，玛丽在哪儿？ 在楼上，你上去找她吧。 二，去动物园哪条路近？ 这条路最近。 四，生词。 天气，出，划，船，骑，自行车，啊，还是，跟，上，动物园，大熊猫，去年，学，机场，接，考试，地铁，下，条，最，专名，北海公园，李成日。 六，练习。四，听后复述。 王兰告诉我，离我们学校不远有一个果园，那个果园有很多水果，可以看，可以吃，也可以买。我们应该去看看。我们想星期天去，我们骑自行车去。 五，语音练习。一，读下列词语第三声加第四声。 感谢，考试，友谊，晚饭，请坐，怎样，马路，访问，买到，有事。 二，常用音节练习。唱歌，改革，两个，人民，忍让，认真。